作赛场瞬间，回味体坛经典，用声音记录体育，用体育震撼人心，体坛传记文学。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体坛传记文学，我是夏萌。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为您播出林丹自传《直到世界尽头》。林丹是一个普通人，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自始自终自己都不是最被看好的那个人。青年时入选八一队，但远远不是那个大家眼中的佼佼者。虽然也能够在一些比赛当中崭露头角，让人眼前一亮，却始终不是那个最厉害的人。林丹有些叛逆，不是那个最听教练话的运动员，甚至入选国家队也是一名插班生。那么林丹是如何成长为超级丹的呢？我们将会在这本书里找到答案。 阿纳海姆的箭头池体育馆非常开阔，它并不是专业的羽毛球馆，在夏天举行羽毛球比赛，空调的风向成为了困扰所有选手的最大难题，这也令阿纳海姆成为历届世锦赛上诞生冷门最多的地方。美国男双的夺冠，新西兰、泰国的混双首次杀进四强，都一再说明，在这里能最终夺冠的不一定是实力最强的，却一定是最幸运的。而中国队这边却是周密女单首轮出局，奥运会冠军张军、高龄无缘混双四强，所以严格来讲，那场球我不是输给他，而是输在了当时我的能力还没有办法驾驭那样多变的场地。当出现像风向这样不确定的因素时，我发现自己很容易受影响，一下就不自信，也放不开了。在那样的条件下，只有当时鼎盛时期的陶飞克一个人能够控制得很好，只有最顶尖的陶飞克才能驾驭那样的场地。在2005年的时候，他当时的技术说实话确实要比任何一个男单选手都要先进，这是我承认的。陶飞克有先进的技术，最主要的是他有他的自信。我发现他在场上特别自如，镇定，目空一切，这就是一个经历过很多大赛，拿了很多冠军的运动员所散发出的一种很自然的魅力。其实风向对陶飞克不是没有影响，他也认为能在这个场地夺冠的一定是最幸运的，但是他说风大的难以捉摸，而我从来不想琢磨不透的事情。而他甚至还开玩笑地说，一开始我也问了几个队友，发现原来风在每个场地每个时间都是不同的，那我干脆不去想这事儿了。林丹就是想的太多了。从成就大满贯的那天开始，陶飞克就瞄准了北京奥运会，因为还没有人蝉联过奥运会羽毛球男单冠军。不过那时候的我还没有办法想那么远，只是我依然感谢陶飞克后来的那番话。不要以为我今天赢得很轻松就意味着什么，今天这个绝对不是真正的林丹。我在2000年奥运会的时候已经是头号种子，直到两年后的亚运会才有真正的成绩，而我的奥运冠军离我的世界第一也隔了四年。林丹估计也是这条路，但他要拿奥运会冠军还要过我这关就是了。说句开玩笑的话，当年的陶飞克猜中了结局，却没猜中过程，但我依然看中陶飞克在那场比赛中教给我的一些教训。比起奥运会首轮出局的猝死，世锦赛上的林丹无疑是自杀，不过再痛也痛不过奥运会。我记得世锦赛那场球结束后，我在全队总结的时候提出了一点，我跟男单组的教练还有所有队友说，现在的中国运动员没有一个人的打法有能力去驾驭有不确定因素的场地，一个人都没有。当时我说完以后，相信肯定有很多人心里会不舒服，但我是那届世锦赛上中国男单成绩最好的，我每天跟他们在一起训练，在一起比赛，我非常了解他们，真的就是这样。临去美国前，在晋江的25天集训，每天100分钟的技术训练课，是我最珍惜也练得最投入的时候。每一次大赛前，教练都要给我控制训练量。男人或许只有经历过失败和坎坷之后才能成就大事。 有些巧合的确很难解释。晋江集训即将结束时，我的脚底又磨出了血泡，不得不在房间里休息了两天。这一切竟和雅典奥运会前的益阳集训惊人的相似，但多少还是有些不同。益阳市的林丹用心保护着自己，缺席了最后的队内热身赛。晋江市的林丹太珍惜最后的训练时间，刚能下地就拼命地折腾自己。在全队的身体指标测试中，我的疲劳指数和我的战绩一样，总是位列前茅。教练后来给我的评语是，林丹个性外向，出状态容易，出意外也不难。一年后的多哈亚运会是又一次的华山论剑，中国队在团体赛小组赛决赛中面对印尼时连战连捷，而我也在三天内连续两次战胜了陶菲克。然而最终我还是输掉了分量最重的男单金牌，而决赛中的对手正是之前刚刚两连胜的陶菲克。当时我刚刚在三个月前赢得自己职业生涯中的重要一战马德里世锦赛，成为单项世界冠军后，我自以为这时候的林丹比一年前的自己更成熟了一些。当时所有人包括李永波教练都觉得我与陶菲克的亚运会决赛或是一场2-0的比赛，然而他们猜中了比分，却猜错了胜负。那一晚整个体育馆拥进了大量的印尼球迷，连台阶上都坐满了人，体育馆外的栏杆外还拦着数百号人。决赛之夜，整个体育馆几乎处于失控的状态，所有的一切都在催促我快，裁判催我赶快发球，不允许我擦汗或是换球，这打乱了我自己的节奏。我原本在第二局有非常好的机会，以20-17握有三个局点，眼看比赛就将被拖入决胜局，却一时大意被陶菲克追到了20-0，最后以15-21、20-22输掉了我非常渴望的这块金牌。就这样，我眼睁睁地看着陶菲克时隔4年之后再次登上亚洲之巅。 放慢速度，扩大角度，保持温度，您正在收听的是体坛传记文学。 巧合的是，也许是在团体赛中消耗太大，而其他国家的选手都把精力放在了单项赛中，中国女单那一次也提前出局，谢杏芳和张宁先后倒在半决赛中。后来李永波教练在面对媒体时说，短短一个星期内三次交手，这恐怕创下了世界羽坛的一个记录，从前从没有过的。如果三次都是林丹赢，那他们就不是同一级别的对手了。这样连续的高强度的比赛，哪怕林丹是和一个普通队员打，打10次也总有输的时候。我认为正常情况下林丹赢陶菲克没问题，他比陶菲克要更全面。但我心里明白，其实我并没有跨过那道坎儿。心病若不除，一旦到了关键时刻，我还是会出现一些毛病。2005年世锦赛我输给陶菲克，而且是惨败。2006年多哈亚运会我还是输给了他，而且这两场都是决赛。我发现陶菲克已经是我必须要过的一道坎儿了，没有人能够帮我。亚运会我又输了，奥运会我甚至还是第一轮出局，所以将来面对这样重大的比赛，我一样还是会紧张。当我在全队总结上做出这样的反思时，有很多队友都不同意我的看法，他们觉得通过努力是可以让自己排除干扰，化解这种紧张的。当然我理解他们，但是有些时候理论终归是理论，发生在每个人身上又会不一样。我很真实地把我的体会告诉自己，告诉我的教练，包括我的队友。我说我还是会紧张，因为那是我从没问鼎过的冠军，我一定会紧张。亚运会结束后，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蔡振华非常关心我，他也问我到底发生了什么。他说我想看你的总结，对2006年多哈亚运会那场决赛的总结。 通过与蔡局的谈话，我也在自问，如果在2008年的奥运赛场上，或者将来的大赛中，每个对手都发挥得这么好，我怎么办？当比分开始落后，或是对手当天发挥得超好的时候，我心里是怎么想的？是怕了，不敢打了，又或者是我的战术还有没有可以再提高的地方？2006年，陶飞克给我留下了一长串问号。第一次问鼎汤杯时是一种纯粹的快乐，而第一次在世锦赛上登顶则是一种不可思议的瞬间空白。从2004年开始，我连续两年半占据世界排名第一的王座，公开赛冠军也拿了无数，有人称我是无冕之王。2004年的雅典，2005年的阿纳海姆，我领跑了大笨城，最后却都功亏一篑。我一度甚至害怕听到别人叫我超级丹，因为超级好像就不应该输球。时间来到2006年上半年，我们卫冕了汤姆斯杯，就在备战世锦赛的当中发生了一段小插曲。有一次我和几个小队员犯了队规，教练震怒，在没想好怎么处罚我之前，教练先当着我的面让那几个小队员收拾东西回家。我当即出面承担了全部责任，只希望教练能给几个小队员一次改过的机会。当时因为马上要出征马来西亚和中国台北两站公开赛，我便立下军令状，如果能拿回两个冠军，希望教练能从轻发落，如果不能，愿意接受任何形式的处罚。结果是一个冠军一个亚军，我必须接受惩罚了。那是一个星期天，全队放假休息，我一个人到训练馆，用一整天的时间把整个球馆扫了一遍，又擦了一遍，然后又把全队用作多球训练的每只羽毛球重新挑拣整理好。当时我一边干活，一边脑袋里想的都是樱木花道打扫篮球馆的形象。也许我也是这么个让人又爱又恨的形象吧。我们再次回到晋江封闭集训，为九月的马德里世锦赛做准备。就在世锦赛之前，鲍春来刚刚在韩国首尔夺得了他五年来的首个六星级赛事冠军，他带着这份信心和好运，希望在世锦赛上更进一步。小鲍与陈金、李宗伟、李炫一分在上半区，而我则与陈红、盖德、陶飞克分在了下半区。我一直做着打硬仗的准备，但半决赛我没有等到陶飞克，而是我的队友陈红。随后在决赛中等待我的则是鲍春来。此前连克、索尼、李宗伟、李炫一闯进决赛的鲍春来信心达到了顶点，果然决赛中首局他就以21-18先下一城，把我逼得无路可退。我可以感觉到小鲍在那场比赛中展现出的决心。换边之后他依然没有给我太多机会，比分打到17-17。庆幸的是这时我打出了一轮小高潮，连拿四分将比分扳平。那场比赛我们都没有场外指导，李永波教练受央视邀请担任了那场比赛的解说嘉宾。后来我听说他在比赛打到决胜盘后表示，以我对林丹的了解，打满三盘的比赛一般都是林丹胜出的概率比较大。也许这么说在统计学上有其意义，但其实那不是我打球的风格。先输一局会给我自己带来很多麻烦，也会让我感到更多的压力。如果能够轻松地以2-0击败对手，我有什么理由不那么做呢？不过结果倒恰好应验了李导的预测，决胜盘在小鲍体能下降的情况下，我以21-12结束了战斗。球落地的一刻，我竟不知该如何迎接自己的第一个单项世界冠军。一切来得太快，我都没有反应过来，我躺倒在地，用衣服蒙住脸，没有起身很久很久。而球网的另一边，鲍春来在向全场观众致意。听朋友说，当时因为插播新闻，决赛的直播信号直到这时才又重新切回去。他们在电视机前看到这一幕，差点以为夺冠的是小鲍。这一切发生的太快，有一段时间我的脑袋里竟然一片空白。原来这就是所谓的幸福感，包揽男单冠亚季军，在中国羽毛球队历史上还是第一次。 那次我的师哥陈红击败了卫冕冠军陶飞克，闯进四强，为我的最终夺冠铲除了一道障碍。因此有人说我这个冠军有点坐享其成。其实我打得并不轻松，有时候面对队友的困难相反还大一些，不容易放开打，到了关键分或比分接近的时候压力更大。和陈红的半决赛、鲍春来的决赛都打满了三局，我也很紧张。比赛赢了也没有酣畅淋漓的舒畅，比赛中甚至连叫都不敢叫，感觉上总有些怪怪的。 放慢速度，扩大角度，保持温度，您正在收听的是体坛传记文学。 这么多年来，世界冠军一直是我的梦想。虽然2005年年底我拿了世界杯的冠军，但还不够有说服力。等了一年后，我终于把握住机会。回过神来之后，我告诉自己是世界冠军，当之无愧的冠军，这个很重要。因为决赛中面对的是自己的队友，所以夺冠并没有让我太激动，只是让我感觉到了踏实。我记得八进四的时候，陈金被淘汰了，但那天晚上回来之后，他睡得死沉死沉的，而我夺冠后的感觉也和他那晚一模一样。这一切终于结束了，悬着的心终于落地了。2005年阿纳海姆世锦赛，首先出场的谢杏芳尽了最大的努力，赢得了他职业生涯中第一个世锦赛冠军。但随后我却让他与我一起感受了我的一场惨败。马德里是阿方的卫冕战，决赛中面对的依然是张宁。决赛前我们就互相鼓励，但我们基本不谈球，因为我们彼此相信对方能够打好自己的比赛。谢杏芳亲眼见证了我首获世锦赛冠军的激情一刻，但和上次一样，我们来不及分享对方的喜悦，阿方就不得不站到了赛场上。那场决赛他也打得非常精彩，可惜的是我没能在球场里看到他的表现。等我忙完新闻发布会、兴奋剂检查之后，正好赶上他的颁奖仪式。还好还好，我们曾多次在公开赛上携手夺冠，这次在世锦赛上双双登顶，终于一偿夙愿。然而这第一次后来也成了唯一一次。几年后阿方曾感叹，如果奥运会是在2006年举行就好了。我明白他的意思，2006年世锦赛是我们职业生涯中难忘的一幕。老天是个绝妙的编剧，他没有把林丹称王的时间安排在2004年的雅典，也没有安排在2005年的阿纳海姆，而是2006年的马德里。他让我和阿方先后在同一片场地上登顶，为我们营造了一个不可思议的夜晚。这个冠军开启了我在2006年、2007年、2009年三届世锦赛上的三连冠。虽然我在2011年与李宗伟联手奉献了一场经典对决，已经第四次站上了男子单打的最高领奖台，但马德里的这个冠军对我而言意义非凡。这是我走向成熟必须经历的一步，也是我向真正的领军人物迈进的一步。从2004年第一次在团体赛中出任中国队第一单打以来，我在团体赛中保持了长达三年的全胜，这一记录在2007年的苏迪曼杯混合团体赛上被终结。小组赛最后一轮，中国队迎战马来西亚，当时我们已经锁定了小组第一出线，而对手只有打败我们才有可能晋级苏杯四强。论整体实力，谁都知道马来西亚的团体还不足以与中国队抗衡，大家关注的无非就是李宗伟和我的对决。开赛以来，中国队总是以5-0横扫对手，媒体早就觉得无趣了。于是在中马对抗前，有记者问李永波教练，面对背水一战的马来西亚是否会很难对付。李导当场也不客气，反驳说，我对自己的队伍没有什么不放心的，这些队员都知道什么时候要全力以赴， 他们背水一战就能赢吗？比赛是要讲实力的，背水就是背炸弹都没用。话都讲到这份上了，好像中国队不仅要取胜，而且要狂胜才收得了场。但谁也没想到第二天的比赛会是那样。由于对方有球员要兼项，原本第二场进行的男单被安排在了最后的第五场，男单被放到最后一场，很可能场上胜负已定，比赛失去了原本的价值。中国队也曾想过要不要换陈金让我休息，但我觉得为了给后面的半决赛决赛做准备，我很愿意会一会李宗伟。等我们出场的时候，前四场中国队已经以4-0领先，既然无关两队胜负大局，这场比赛就变成了我和李宗伟之间的单纯较量。第一局我们俩打的都比较谨慎，我在14-17落后的时候追到17-0，但李宗伟连续得分，以21-17拿下了第一局。第二局也是打得不温不火，比分一直没有拉开，但是来到13-11之后，李宗伟依靠几个运气球连得5分。谁都没有想过我会输，我也曾努力地追到16-19，但最终还是以同样的17-21落败。至此，我3年来保持的团体赛不败金身被李宗伟打破了。那天比赛一结束，我马上回到房间看了好几遍录像。我发现和前一年我们在中国澳门、中国台北、马来西亚的决赛相比，李宗伟在场上的速度和精神状态确实表现得不一样。虽然每个运动员都会遇到状态的高低潮，但当时李宗伟的势头非常强劲，这引起了我的重视。当你状态一般，而对手又有超乎平常发挥的时候，输球也就正常了。但这并不是说输球就是理所当然的。当时的瓶颈并不能在一夜之间得到突破。半决赛中，我与韩国的孙生模又打满3局，以2-1取胜。到决赛中，我原本做好了要碰陶飞克的准备，但还没等到男单这一场，中国队就结束战斗了。在格拉斯哥，我亲手终结了自己从2004年汤杯以来团体赛不败的记录。我一直觉得，如果不能为中国队拿下男单那一分，即使最后队里拿了冠军，我也觉得我这个冠军是混来的。从格拉斯哥刚回到北京的那天，媒体引用李永波教练的说法，一个选手想得到教练的信任、队友的信任、同伴、对手和观众的尊重，除了要表现自己的技术特长，还要有一个良好的精神状态。林丹应该向蔡云、傅海峰学习，学习他们的兢兢业业，如此等等。但我始终觉得，在我的职业生涯里，我对这项运动、对我第一单打的位置一定是负责任的。我从来不会因为态度出了问题而输掉比赛，否则我不会坚持到今天。对自己这一分的全力争取，对整个团队的责任心，这是起码的。质疑我的比赛态度，这让我感到很意外，也很不解。苏杯之前，我在新加坡站负于泰国的波萨纳5-4强，随后又放弃了印尼站。教练觉得我在走弯路，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已经很难有什么事儿能让我轻易的开心起来。最开心的事就是拿冠军，但那也只是一刹那的兴奋。 20年的国家队生涯，20个世界冠军，2枚奥运会金牌，5次世锦赛冠军，汤姆斯杯6次夺冠，苏迪曼杯5次称雄。世界羽联统计，林丹职业生涯总共获得666场胜利，66次冠军，是世界羽坛唯一的双圈金满贯得主。巅峰时期的林丹几乎没有明显弱点，在无数经典的比赛当中，那些纷纷致命的关键时刻，他总是能以一种不可思议的能力主宰比赛。即便是在面对盖德、陶飞克、李宗伟这样的伟大对手，林丹依然可以保持极其出色的战绩。有他参加的比赛，不到最后一刻绝不代表比赛结束，逆转好戏往往成为家常便饭，笑到最后的也一定都是林丹。顾拜旦曾经说过，对人生而言，重要的绝不是凯旋，而是战斗。不论是初出茅庐的少年时期，还是奥运会的决赛舞台，林丹都在诠释着这句话的含义。